醒时分，梦终于消散，抛下我泪痕，像追了一段太远的旅程，最后却来到了无人小镇。爱若只能隔岸观火，梦越真善变越失衡。有时候我承认守在你身旁，其实也是一种沉沦。我想我是你的女人，心甘情愿做你爱情的替身。你谢幕转身，我会捡起剧本，重新活一遍你给我的伤痕。我想我是你的女人，哪怕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只愿压伤此生，期盼你回神。冲我微笑那一瞬，怎么会没紧锁的留下痕。最冷清晨，梦醒时分，梦终于消散，抛下我泪痕，像追了一段太远的旅程，最后却来到了无人小镇。爱若只能隔岸观火，梦越真善变越失衡。有时候我承认守在你身旁，其实也是一种沉沦。我想我是你的女人，心甘情愿做你爱情的替身。你谢幕转身，我会捡起剧本，重新活一遍你给我的伤痕。我想我是你的女人，哪怕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只愿压伤此生，期盼你回神。冲我微笑那一瞬，怎么会没紧锁的留下痕。